地碰着她，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，地下铁再遇她，沉默对望车厢中，地下铁邂逅她，车厢中的畅谈最受用，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愉快，心里送每天几分钟，共你心声已互通，旅程何美丽，如在爱情小说中，默等候他，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，又没有雨或风，何时了然失放中，日日在等候他，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，地下铁约会似是中断，我心暗痛，道理说不通，未到高峰已剧终，爱情再回一秒钟，啊，默默等候他，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，又没有雨或风，何时了然失放纵，日日在等候他，无奈心中